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7集，虎视。河水湍急，当啷的蹦碎在两个人的腿上， 吓死我了。 萧迟也从错愕里回神，把沈泽川猛地抬高，仰着头笑出声， 从天而降。 沈泽川呼吸微促， 来巡查的。 萧迟也抬掌摸了沈泽川的面颊，随后盖着沈泽川的后脑，把人摁下来亲吻，暮色四合，两个人唇齿间含的是山水昏光。沈泽川的双掌上移，夹住了萧迟也的面颊，热烈的回应着。河面的波光消失了，随之弥漫起来的夜色模糊了天地界限。他们如此亲密地挨在一起，把浓稠的思念都搅和成了宣泄。萧迟也吻得太狠，到分开时，沈泽川忍不住轻抽气，舔着要被他咬破的地方。 查呀！ 萧迟也笑起来， 快查，我脱好了给你查。 沈泽川搭着手臂，用垂下的折扇敲了敲萧迟也结实的后背。 下了马车就跑没影了，王爷还没见着呢，晚上再查你。 哦，原来是来找我爹的。 萧迟也拉长声音，就这样抱着人不乐意地说。沈德昌晃了下指尖的折扇， 那是顺路要办的事儿，心都在这儿呢。 萧迟也趟着河水把沈德川往河边带。 我不信。 沈德川觉得萧迟也这样看着太英俊，落地时又轻身去端详他。萧迟也就抬起手臂摁着沈德川的脑门，把人稍微隔开些许。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 萧迟也捡起衣裳， 不给瞧了。 沈德川逗着他， 我走了。 萧迟也穿着袍子未仰头， 你走啊。 沈泽川了然的颔首，倒着走了几步，看萧迟也没有动作，便真的转过了身。谁知他一转身还没有跨出去，就被萧迟也一把给拎了回去，照着脑袋吻得腰麻。这拢着人的宽袍都是萧迟也的味道，清清爽爽地淹没了沈泽川。他在那薄薄的黑暗里流露出贪婪的本性，用呼出的热气引诱着萧迟也，最后提耳说， 你爹要来了。 坡后边蹲着一群用心良苦的禁卫，不约而同的剧烈咳嗽起来。萧迟也悬崖勒马，负气的扯掉了袍子。萧方旭早知道沈泽川来了，但他没跟萧迟也同气。这会儿军帐里人多，常驻营、沙二营、柳阳三大营的将领都有到场，正在商议从大境来的消息。 边沙人不退兵，这仗肯定会打到冬天。 沙二营的主将叫蒋胜，前些日子受了伤，肩上还缠着纱布。他说， 如果冬天还要这样作战，前线几个营都要考虑增派军将，否则装备损耗太严重，光靠押运队上下传递根本来不及。 左千秋烤着火， 增派军将是个办法，但军粮需求也会增加。我们把大境的人都调到了前线，明年开春家里就没人啃军田。 李北如今失去了绝西粮仓，以后的军粮砍半，都要靠着李北境内的军田存活，这是个关乎成败的问题。 按照世子的意思，在沙二营背后新建一个补给营，往南能和边伯营守望相助，能够更快地满足交战地需求。战事紧急，境内会节衣缩食地供应前线。 马上入冬，袄子还没有发。 蒋胜知道大家都难，也不好说得太过，愁眉不展地沉默片刻。 世子妃在大境带着老弱妇孺赶至东敖， 里边的棉花还是落霞关给送的。我们今年太难了，如果熬不过这个冬天，明年的事情更不用再提了。 你是老将了。 萧方旭喝着热奶子。 回什么去？前线的人还没有死完，我们难，边杀十二部更难。阿木尔还没有做到大军，他手下真的算是归顺的只有六部，剩余的不过是想分杯羹，跟着他冒冒险，真到了最后关头，未必肯跟着他孤注一掷。 边杀今年势头这么猛，定是有备而来， 简直是筹谋已久啊。 左千秋翻动着双掌，沉吟絮语。 先德三年，他跟人里应外合，突破了中国防线，那次太顺利了，让他尝到了甜头。如今他主打了以北这块难啃的骨头，反而出人意料，但也因此可以看出他确实动了入侵大周的念头。为了不重蹈覆辙，要先砸烂了以北这面墙。 有人在给阿穆尔提供粮食。 萧方旭眼神锐利。 军粮案以后，纪明下去了，阿穆尔立刻把哈森北调。要说他不是早就知情，我不信。所以我们该庆幸的是，去都里没有离北的军防图，大周内还藏着阿穆尔的内应。今年开春阿野反了，反得不好吗？反得太好了。如果离北仍然受去都管制，这场仗就不再是头疼粮食的问题了。所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太危险了。 没有了内患来进军，这仗打得太舒服了。 蒋胜终于露出点笑，摇着头说。萧方旭搁下了碗。 明年粮食的问题有的是办法解决，我可专门找了个有办法的人来。 左千秋就笑起身说， 那行吧，我这就请这位小友进来。 吴子瑜想看沈泽川，又不便太肆无忌惮，他跟在谭太虎后边。 就是这位？ 谭太虎回头悄声说， 一会儿尊声公子就行了。 吴子瑜看沈泽川正在听费胜讲话，侧脸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，但坐在那里，整个人就犹如色彩浓丽的画，底色是白的，眉眼全立得惊心动魄，让人不敢挪开眼，看久了会无端生出点寒意，可这寒意不明显，只是沿着脊梁上窜，等到不动声色，等反应过来时，已经下意识觉得危险，想要避开他的锋芒。丁桃多嘴，冒头小声说， 哎，看见那玉珠没？是咱们主子亲自抹的，公子日日都戴呢。 那玉珠坠在右耳，不知道是沈泽川润了他，还是他润了沈泽川，他就像是个无庸赘言的警告，温润背后藏着萧池野赤裸裸的战友，昭示着除了萧池野，谁也不能碰沈泽川。吴子瑜才混入其中，还没有准备好用什么姿势迎接沈泽川，但看左右都神色如常，他也就神色如常，窥探的目光都被那玉珠挡了回来。等到沈泽川能见萧方旭时，已经将近子时了，陈阳给他打帘，让他入内。萧方旭原本架腿坐着，看那白影进来，忽然坐直了。他坐直以后觉得自己不大自然，便欲盖弥彰地撑着膝头，把威势架了起来，笑也不笑地看着沈泽川。左千秋引着沈泽川， 在帐子里久等了，路上难走吧，跟着我们先把饭用了，边吃边谈。 他说着转头用眼神示意萧方旭。萧方旭审视着沈泽川，他还记得这张脸，但气质已然与一年前见到那个人时的截然不同。他心道，好吧，这是真他妈的好看。 坐。 萧方旭冷酷地说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